借此良机，我想郑重地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婉之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，让我照顾你，疼爱你一生一辈子。 好。谢池扶着他进屋，给他倒了杯水。我给你打了很久电话，听说高桥君遇刺了。藤田青也握着水杯，无力地依靠在椅背上，掀起眼皮看他，眸中充满了悲哀与困惑。高桥父子来这里的消息几乎无人知道，落脚地更是隐秘，所以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？盘查了一下午无所获，他不可避免地怀疑眼前这个女人。他在猜忌与失去朋友的痛苦中艰难地度过八个小时，幻想了无数可能性。 不，不会是他，不会是他，不能是他。也许是有所疏漏。啊，对，疏漏。餐馆的人，酒馆的人，或是别的什么人认出了高桥富司，又或许是旁的情报线出了问题。 藤田青也放下水杯，抬起手要牵他，谢池握住他的手。 我知。 他一直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从未仔细琢磨过谢池说话的真假。 他真的像口中所说的那样，无论谁执政，只要吃饱穿暖就好，或是一直在欺骗自己，利用自己获取情报。细算这几个月下来，好像真的泄露了很多消息。他会是军统的人吗？还是共产党？ 藤田青也在上海近一年，自然了解各机构内部都安插有中国人的卧底。如果谢池也是其中之一，那么就太可怕了。可尽管这样，他连一句质问也不敢有。他害怕万一是真的，一旦挑明，谢池便会离开他，甚至会将枪口对准他。藤田青也将他拉近，搂住他的腰，脸轻轻地贴着他的腹部。 婉之，你不会离开我的吧？ 谢池看着他蓬松的头发，比年终长多了，又是初见时那个半长的自然卷，少了几分军人的肃穆。谢池抱了下他的头。当然不会。 那就好。 藤田青也将他搂紧些，深深地嗅了一口气。所有的疑虑都被咽进肚子里，他们却像一壶又酸又苦的坏酒，不停地在胃里晃荡，既排不下去又抽不出来。这种感觉太糟糕了。谢池上楼后，藤田青也在路边站了许久。当信任被撕开一个口，再怎么妄想缝合也会留有痕迹。他靠着车，仰面望着谢池卧室的窗，灯亮了，遥不可及的光亮，却好像将他也照了个明白。他的身体被酒精麻醉着，脑子却是从未有过的清醒，过去重重历历在目，从相识到分别，从分别到再见。那时傍晚下着雨，他便装与小岛在咖啡厅交谈。谢池忽然到路对面的照相馆檐下躲雨，左手抱着一束郁金香，右手拎着一袋生煎，一边是浪漫，一边是生活。那场雨很久都没有停，为他们的相遇铺下一段冗长的前奏。谢池穿着白色裙子，一如当年那个从天而降的白衣天使，再次降落到他灰暗的世界里。他的目光始终离不开他。对面的小岛忽然说： 藤田君，你的眼睛快飞出去了。 要不要把他带进来，或者打听叫什么名字？ 名字？我当然知道他的名字，我也曾在这样的一个雨夜等了他很久很久。 寒凉的风吹走他面庞遗留的醉意，藤田青也苦笑一声，莫名觉得那就像是场早已预示好的演出，刻意制造的一个意外。在半年的得意忘形中，他险些忘记他在伤患中干石消衣的模样，忘记他面对日本兵时义愤麻木的眼神。 恨藏得住，那么爱呢？ 可我从他的眼中看不到对你的喜欢，他连看你都没有几次。 谢池刚脱下大衣，门被扣响，何峰从不会这么光明正大的敲门，应该是藤田青也。他快步去开门，还没看清人脸，就被来人拥紧在怀中。他没有挣扎。怎么了？ 我不想离开这里，我舍不得你。 还会再见的。 我带你走吧，你跟我一起走吧，好吗？ 你去战区，我不好去的，我在上海等你。 婉芝，我爱你，你知道吗？ 嗯，我也爱你。 假如有一天日本败了，我被赶出中国，你愿意跟我回家吗？ 好。谢池没有半点犹豫，藤田青也笑起来，他低下脸，嘴唇贴靠过来碰了下他的嘴角，正要继续入侵，阿如突然开门出来，大叫了一声。 对不起，你们继续。 他是故意的，他在门后偷听了很久。阿如对谢池做的事儿不完全了解，只知道他在用另一种方式抗日，而假意与这个日本鬼子在一起。他在政事上帮不了什么，只能三番五次以这种方式去打扰他们。谢池伺机推开他，佯装害羞地别过脸去。回去休息吧，好好睡一觉，不要多想，明天我做些好吃的去看你。 那明天见。 路上小心。 好。